声音隐退，像为了偷听我流泪。只有是你，从未关心忧虑。我在何处安睡？不要像我，游荡不肯归去。被没意思的爱连累，竟自后退，前事怎可倒叙？安心与他共对。如果讲背着良心的说话，祝你日后也爱他。绝不牵挂，等我心跳肯停下。关注字句藏在收音机里，但没法可跟我团聚。在空中点缀，充当我的伴侣。怎可倒叙？